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6集，马车忽然一个急刹车，马儿发出嘶哑的长鸣，林妙妙险些从榻上滚下来。掀开帘子，车夫满脸惶恐，忙不迭地同他道歉。三辆马车一辆挨一辆，前面的两辆也已经停了下来。林妙妙仰头一看，高高的城墙巍峨如山，伫立在夜色中，显出砖石刚硬冰冷的轮廓。城门上悬挂的灯笼明亮，映照出匾额上囚禁的字体。 我们到了。 回灵小姐，到了。 车夫将马鞭搁在腿上，掏出方巾擦了擦汗，仰头看天，语气有些发愁。 就是到的有些不太凑巧，有点晚了。 若想进城，大都计划天黑之前到达，否则容易无处可去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现在晚了这一两个时辰，城门已关了，今晚说不定又要露宿街头。最前面的马车车夫吆喝了一声，打了打手势，准备掉头折返。马儿打着响鼻，疲倦地踢踏着步子。忽然空气中传来一阵顿重的金属摩擦声，随即便是一阵人声嘈杂。车夫勒马，诧异地回过头去。 嘿，门开了。 大门供权贵进出，小门用以百姓通行。右侧小门已经向内打开，火把的光亮如夜空中星，一整排次第浮现，眼前骤然明亮起来。举着火把的侍卫迎了出来，待看清柳福一的脸，喜不自胜，挥舞手中火把向城墙上面打着手势。 哎，是柳方士的车。 转眼火把的光芒如星火燎原，只组成一只移动的火龙。无数侍卫在城墙上奔跑起来，一个挨一个地传递着消息，直传递到宫城深处。林妙妙诧异地望着城门，心想这几个人只是去查案归来做个交接，竟然当得起这么大的阵仗。前面的牧瑶显然也心中疑惑，掀开帘子警惕地看着外面。三辆马车在众多侍卫的簇拥下被迎进城门，侍卫们欢天喜地的喊声这才变得清晰起来。 驸马爷回来了， 驸马爷， 驸马爷回来了， 驸马爷回来了， 驸马爷回来了。 一个传一个，由近及远转瞬响彻宫城内外，整个宫城似乎都在此刻沸腾了起来。内见尖儿戏的嗓音远远传来，划破宫城之夜，活像是唱戏。 迎驸马入宫。 四周一片山呼海啸，牧瑶望着前方，脸色惨白。 这地基的事情啊，说什么的都有。 茶水哗啦啦地倒进瓷杯里，店小二压低了声音添了茶。 具体的，小的也不大清楚，只听说呀，地基好像…… 他指了指脑袋，声音越压越低。 好像这里受了刺激，人糊涂了。陛下给他说了门亲事，临嫁人前一晚他就发疯了，抱着柳方氏的牌位成了亲，说自己已经嫁了个死人。 妙妙和木生坐在一起仰头听着，木瑶一个人坐在对面低头不语。 小的相好的在宫里当值，听说呀，地基逢人便喊叫摔东西，只有那个大宫女儿进得了身，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云。哎呀，陛下也是真急了。 面前菜肴还是出来长安时的金黄酥脆的葫芦鸡，翠绿的小茴香煎饼，赤红的烤肘子，光滑的酿皮子，却几乎没人动筷子，桌上显得很沉寂。算算时间，柳福一跳裂隙后，帝姬大约是亲眼见到他被掏心，以为他死了，这才受了打击，再加上被逼嫁人，就为爱情献了计。 大家都以为啊，帝姬这病是好不了了，要抱着牌位过一辈子。那谁知道那驸马爷活着回来了，这峰回路转呀，也算是坏事变好事了。 柳福一一进城门便被截进宫门里去了。不论如何，端阳因他而疯，口出妄语，天子寻遍四海名医都束手无策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只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柳福一身上，半是恳求半是逼迫的让他做了这个驸马。然而内乡高兴了，这乡定然凄苦。林妙妙知道穆瑶受到的打击有多大。柳福一受召入宫已三天，杳无音信。按照他的性子，想必也看不得帝姬为他失魂落魄，必然要待一段时间。只是需要多长，有无变数，一切都是未知。这样一来，他们曾经计划过的婚期就不得不延后了。捉妖人竟然如水中浮萍，聚散无常，寻求安稳的执念又不太强烈，所以总会被诸事阻挠，光想想都令人着急。穆瑶索然无味地吃着饭，心里却在思索着另一件事儿。那个晚上，帝姬到泾阳坡来找柳福一表白，他也在场。柳福一当着他的面回绝了帝姬的后意。在下已有心悦之人，帝姬这样的贵女不该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早当另觅良人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就是再愚钝的女孩也应该明白其中的意思吧。帝姬脸皮薄，当场大哭了一场，哭完抽抽噎噎道： 那我岂是没人要的，既然柳大哥并无此意，本宫一国帝姬气量宏大，自然不会无趣纠缠。只是你救我两次，这样的恩情我定会偿还，我端阳不欠人情。 当时柳福一和穆瑶对视一眼，俱是笑了。 是 端阳帝姬哭哭啼啼地回宫了，临走还顶着哭花的小脸儿，指着他们恨恨道： 哼，本宫绝不祝福你们。 在他看来，帝姬不过是锦绣堆里心怀幻想崇拜英雄的小女孩，她的执念竟然深到了可以抱着死人牌位结婚的地步吗？ 阿姐， 她抬头，是木生在唤她。 茶凉了，我帮你换一杯。 他无力地点点头。木生撇了他茶盏中的冷水，换了新的，又无声帮林妙妙倒满。少女拖着腮，圆溜溜的杏子眼跟着木生的动作走。 谢谢啊。 他眼里这才带上一点暖色，只是望向姐姐时，这点暖色迅速褪尽了。 阿姐，我们先在客栈住几日，等柳公子几天，好吗？ 咬到柳公子三个字的时候，他的语气寒凉如冷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